EIBS 第37季节目由梁卓飞制作的 教你练你， 第一个你道理个你，教练不是只是教识我们一些运动的技巧，过程里面教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 第二个你字呢，你我那个你，教练当然是训练一些学生，希望他们在运动上面拿到一些比较好的成就。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7月29日 Mira 演唱会舞台大屏幕跌落，舞蹈员受伤送院，演唱会腰斩。 新增4886宗确诊，22个月大女婴染疫危殆。 申诉专员主动调查123成效及长者住屋和一人单位安排。 中美元首通话，习近平强调将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是对中美关系的误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今日系7月29日啊，咁啊，想讲系有关于疫情嘅情况。嗱，而家如果一啲人感染咗嘅时候咧，其实都可以去到指定诊所嗰度咧，系睇医生嘅。不过咧，就再多一个渠道，话18岁或者以上嘅攞住香港身份证居港嘅确诊人士咧，可以透过 HA Go 啊嘅手机应用程式咧，系预约指定诊所嘅功能，为自己或者其他人都可以预约一个叫视像诊症嘅咁，暂时就话视像诊症之余咧，都可以有埋一个送药嘅服务啦，而且话服务系不设限额嘅咁。嗱，详细嘅情况又系点咧？究竟系最适合边一类嘅确诊咗新冠病毒嘅人士咧？咁通常预约咗之后，又会几时可以系睇到一个嘅视像，睇到医生啊，送到药啊等等咧？咁嗱，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咧讲下个详情啊。有医管局总行政经理系负责服务转型嘅陈允健医生，早晨。 早晨。 首先，陳敏健醫生，可唔可以講下呢一個俾新冠患者嘅視像診症服務？係咪一定要透過手機應用程式 HA Go 去預約嘅？有冇譬如網上網頁又可唔可以做嘅咧？咁同埋通常係邊啲人士先至合資格可以預約呢個服務嘅？ 好嗱，我不如再介紹一次究竟呢個遠程醫療，即係我哋呢個抗疫支援服務究竟係點樣啦。 好啊。 咁其實咧，我哋喺11日啦，即係兩個星期多前咧，我哋就已經開始試行咗一個新嘅即係服務。咁呢個咧就係用一個遠程醫療咧，去幫助咧呢個新冠確診嘅新冠病患者咧，就去提供兩樣嘢嘅，一咧就係個診症服務啦。第二咧就係會將嗰啲藥咧派送到去嗰個市民嗰個病者嘅屋企嘅，咁咧個好處就係希望透過咁樣樣咧，一來就係嗰啲市民係患者係唔需要周居勞頓啦嚇，咁始終佢離開屋企都係會有一個增加感染嘅機會，即係令到社區有個風險，咁我哋都希望佢可以減少呢一個機會啦。另外亦都可以咧便利到市民啦，因為其實佢足不出户咧，其實佢已經可以做到噶啦咁樣。咁咧我哋做嘅那個模式咧，我哋主要嘅對象咧都希望咧係一啲比較病情穩定，同埋咧佢嗰個病徵亦都比較輕微嘅一啲嘅患者。咁當然啦，佢係一個即係頭先你都有講過，佢係我哋即係一個成人啦，18歲以上啦，住喺香港而有確診嘅病人啦咁樣。咁咧就而家嚟講，我哋都係會透過呢個 HA Go， 咁咧就係去睇嗰、那個體症啦，即係佢哋個診症啦。其實個診症嘅安排咧，就同喺佢嚟咗我哋指定診所咧都係一樣。佢除咗咧係用呢個視像去睇醫生嘅啫，因為睇個醫生嘅過程，佢譬如都可以屋企人可以同佢陪同啦。整個過程裡面係唔可以錄影啦。佢做嘅如果佢有需要食藥，譬如就包括嗰啲口服嘅新冠藥物，即係嗰啲抗病毒藥物。其實如果佢有需要嘅話咧，我哋都係會安排埋俾佢哋啦。咁同埋咧，就係完咗之後咧，我哋就會多多嘅程序，就係我哋就會將嗰啲藥咧，就會透過一個速遞公司咧，就係要好嚴謹咁樣準確咁樣咧，就送到去病人個屋企。咁就變咗病人咧，亦都可以咧，就係可以攞埋嗰啲藥物。咁同埋咧，我哋啲藥劑師同時咧，亦都會如果嗰啲人係食嗰啲口服藥物咧，都會主動咧去聯絡佢哋。咁然之後咧，都係有一個即係會同佢哋講解嗰啲藥物嘅情況啊，咁樣樣。咁現在嚟講，其實我哋除咗係其實最初做嘅時候咧，我哋就主要喺熱線裏面咧，我哋就係去 有一啲證，因為嗰陣時我哋喺一個試行階段咧，我哋就係有一啲即係我哋就會去揾一啲我哋覺得合適嘅病人啦。咁但係因為經過兩個禮拜經驗之後咧，其實而家我哋就覺得其實都可以俾一個選擇。所以現在嚟講咧，其實我哋就透過尋日我哋都有講解過啦。最近我哋都開埋咧用呢個 HA 高，咁病人咧就可以咧直接去呢個預約呢個服務咁樣。 嗯，可唔可以具體講，即係究竟要預約呢一個嘅視像診症嘅步驟係啲咩？ 好，如果而家要預約視像診症咧，自己做嘅話咧，其實就係去呢個 HA， 我第一就一定要攞咗我哋 HA 高，即係去 download 咗我哋 HA 高個程式啦。咁去咗 HA 高裏面咧，其實咧就有一個叫做撳咗落去咧，裏面有一個叫做預約指定診所嘅。咁咧喺預約指定診所裏面咧，如果再撳咗落去咧，佢就會可以係可以一係就為自己預約啦。或者咧，係如果譬如屋企人有感染，佢想幫屋企人預約嘅話咧，佢就可以就係撳其他人預約啦。再撳咗落去之後咧，其實咧係俾佢有俾病患者有兩個選擇嘅，佢仍然都可以選擇翻去我哋實體嘅即係指定診所，因為有啲病人都比較會中意即係呢一種模式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嗰度有多個選項咧，就係撳咗落去咧，就係撳落去呢個視像嗰個診症服務嗰度。咁佢如果係我哋本身我哋佢跟住，如果佢係做到嘅話咧，咁佢就可以跟住就可以有個時間俾到佢哋，咁啊跟個時間去睇呢個症噶啦。 嗯，係咪要預先登記？同埋我又見係咪話可以屋企人都幫手預約噶？咁如果係嘅話，到時係咪都要用屋企人嗰個嘅手機應用程式先至可以睇到醫生嘅又？ 嗱，我哋咧最緊要就係要有嗰、那個即係病人嗰個身份證啦，佢個出生日期啦嗰啲，因為呢個都係要確保翻係嗰個病人啦，嗰啲資料係要準確啦。其實我哋嗰、那個手機嗰個程式一定係要即係我哋要確保佢係要登記咗嚇嗰個HA 高，咁同埋咧就係、是、預約嘅時候咧先至係即係如果佢預約嘅時候咧，佢係用就算用屋企人手機啦，因為我哋其實都係有為病人即係安排嗰、那個有即係嗰個咧，其實佢都可以幫屋企人咧去做嗰個登記嘅。 係咯，所以我就話，即係如果幫屋企人做登記，到時候用視像睇醫生都係用翻個 HA 高個程式噶嘛？係咪真係要用翻屋企人本身登記嗰個電話嗰部機嗰個程式，定係喺第二啲渠道都可以帶部電腦咁啊？得唔得咧？舉個例。 係你頭先講，即係佢都要用翻個電話，用翻 HA 高嗰個登記咗個，因為係要根據翻個病人嗰個資料噶嘛，佢會用翻個 ID 嗰個嘅。 OK， 我想問而家呢個計劃係咪話冇一個嘅名額嘅上限嘅？ 係因為我哋現在我哋想做嘅都係希望咧，就係、是其實之前我哋一路都希望嗰啲確診嘅患者咧，其實如果係我哋都盡量希望可以為佢哋服務嘅。咁而家嚟講咧，其實我哋都希望透過呢個方式咧，俾多個選擇俾嗰啲病人。咁樣咧就令到，如果佢哋有時有啲病人可能之前我哋都睇到有啲可能住得偏遠啊，或者佢哋都唔係好想出街嗰啲咧，咁變咗咧而家咧依個服務裏面咧就希望可以幫到佢哋。咁我哋咧就冇話特別一個限額，話只可以每日幾多個咁樣樣。咁我哋都係因應住嗰個情況啦。咁因為醫生嚟講，我哋一路都係要調配嘅人手，即係如果我哋有呢個需要咧，我哋一路調配呢個人手同資源落去咧，就去俾呢個服務嘅。 咁暫時人手係幾多咧？同埋我見有啲報道就話係嘛，尋日一度有啲市民都預約唔到嘛，但我又見話冇上限嘅喎，咁點解會出現呢個情況咧？ 係因為我哋嗱即係個預約嘅情況咧，其實我哋個服務咧一路調整中嘅，咁亦都見到其實我哋個反應都好好啦，咁所以我哋一路都有個調動喺嗰度啦。咁當然如果市民係發現嗰個當刻啦嗰、那個視像嗰個診症嗰個額係滿咧，佢哋可以稍後一下，因咁咧就再去嘗試。咁啦，當然啦，如果佢哋覺得我仍然都希望佢可以，最重要係要睇醫生啦。咁如果佢哋就算係話我想去翻實體嘅，其實我哋係唔會因為做咗呢一個視像診症咧，就冇咗嗰個實體嗰個即係診所指定診所。咁所以佢哋都可以 book 翻落去我哋指定診所。咁我哋一路都係調配緊呢個名額咧，人手咧一路落去咧就幫助呢一樣嘢嘅。 嚟緊會唔會加到幾多人手，令到唔會再出現預約唔到嘅情況啊？會唔會咁啊？ 我哋一路其實調節緊嘅，我哋都一路睇住個人手嘅情況咧去配置嘅。咁所以咧，我哋係如果呢個服務量係一路增加咧，我哋會一路增大呢個人手咧去做呢一樣嘢嘅。 視像診症有冇話每人限住，即係最多一次，或者可唔可以去多過一次？有冇咁樣限住嘅？ 我哋其實就冇特別嘅限額咧，限住個病人去一次嘅。其實咧嗱。 最終咧，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體證嘅一個模式啦。咁醫生亦都係喺嗰個診症裏面，正如我頭先講，佢係一個診症。我哋過往嘅經驗嚟講咧，大部分嘅病人咧，其實睇完一次之後咧，都係因為都係一啲比較輕微同埋即係個情況係比較穩定嘅病人啦。其實佢哋嚟到咧，大部分咧都係處方一啲即係譬如佢發燒咁啊，有啲退燒藥啊，咳佢有啲咳藥水藥啊咁樣。咁當然啦，如果嗰啲病人咧係適合食服用呢個嘅抗口服藥物咧，我哋都會係安排埋呢個抗口服藥物俾佢哋嘅。咁大部分嘅病人其實睇完之後咧，都唔需要再話有即係要再覆診啊咁樣樣嘅情況。我哋亦都暫時咁耐以嚟都未見過有一個病人咧，就係話睇完之後跟住咧就要仲要去到呢個急症室啊咁樣樣啦咁。 好啊，唔該曬陳敏健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敏健醫生咧就係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括弧係服務轉型嘅。另外想同大家講下疫情方面，4800多宗啊，尋日陽性個案方面，本地感染啊4600多宗。另外咧就係醫管局公布咗咧一宗危殆嘅個案啊，涉及咧一名22个月大嘅BB 女。咁佢本身咧就話因為有抽搐啦同埋發燒咧係入住深切治療部嘅，咁而家就話情況危殆啦，亦都話唔排除。除是急性壞死性腦炎有咁嘅情況嘅咁，我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今次其中呢個個案啦。有政府專家顧問、香港大學臨床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講座教授劉宇龍，早晨。 早晨， 劉宇龍教授。我想問一問而家22个月呢一個嘅BB 女嗰個情況，都尋日嚟講都仲係危殆啦。最新嘅情況有冇啲咩唔同？同埋都想了解下呢個 BB 女本身有冇啲咩長期病患嘅？ 这个22个月大的小朋友呢，而家就係喺東區醫院啦。咁當然我冇直接參與嗰個治療嘅，但啲同事都一路同我有聯絡接觸，咁知道佢嘅情況都係好危殆，亦知道佢之前係冇咩特別嘅病底，我哋叫做即係冇長期病患，之前真係好健康嘅。咁所以今次呢家長面對一個咁然发生咁不幸嘅事件，咁啊，梗系我自己都觉得好可惜、好无奈，因为佢系3岁以下啦，都未纳入我哋可以接种疫苗嗰个年龄 里边嘅。但佢系本身系确诊咗染疫咗，先至出现呢啲情况，定系出现咗呢啲抽搐嘅情况先发现佢系确诊嘅？系边个即个情次序系点样嘅？其实 嗱，咁我就知道，因为我琴日都系同医管局同埋东区我啲好同事讲呢个 case 嘅。咁得到嘅资料咧，就系佢一个家姐系3岁以上啦，咁应该要每日翻幼稚园或者翻学之前要做一个快速测试。咁就27号嗰阵时，嗰个3岁几嗰个姐姐就系快速测试，知道中咗招啦吓。咁跟住呢个小朋友就系、是。入院嗰一日下晝就有啲發燒，有啲鼻水，咁都到傍晚嗰陣時7点几就已經係即係有少少抽搐啦，因為住喺離島，咁你要輾轉去到長洲醫院喺嗰度再用飛行服務隊送佢東區，咁啊輾轉用咗大概2-3个钟咁樣樣，咁喺嗰段時間可能即係嗰個病情係未得到一種緩解啦，咁所以入到院嗰陣時都好危殆，所以直入ICU。即係深切治療部啦，要插喉啦，要用強心藥啦，咁跟住都俾咗唔同嘅藥物去控制佢啦，包括抗病毒嘅藥啦，即係當然都要叫做俾埋嗰啲所謂抗生素，因為都擔心有其他啲感染，總之可以俾得到嘅藥都叫做盡俾啦嚇，咁但好快脆就知道。唔係肺炎嚟嘅，係腦部發生病變，咁所以都琴日都好快就已經做曬呢個電腦掃描同埋呢個磁力共振，咁啊發覺個腦咁啊真係有好多病變啊，包括水腫啊，咁呢一方面咁就係都幾符合新冠病毒引致嘅一種腦部病變，係亦有可能係呢種急性嘅壞死性腦炎咯。咁照我所知咧，佢嗰、那個做嗰個 PCR 即係嗰個檢測咧，那個病毒量都好高嘅，嗰、那個 CT 值係20。咁所以佢應該係確診咗，咁確診完之後，咁你要分佢呢個 Omicron， 即係而家好多亞型㗎嘛，大家都知我哋2、3歲嗰陣時就係 BA.2， 咁而家你都知道我哋香港就有 BA.4、BA.5， 咁竹君就每日都會報俾大家聽，即係個佔個百分比嘅，咁而家 BA.4 同埋5呢就佔大概 2.4%， 所以香港都係 BA.2 為主嘅。咁我點解要側重話要講呢啲亞型，就係喺其他啲地方都係 BA.5 已經 係即係代替咗 0.2。咁喺澳洲而家面對好多問題，或者其他啲西方國家面對好多問題咧，就發覺即係 0.5 又可以逃脱啦，亦可以可能啊嚇引致一個比較嚴重啲嘅疾病咁樣樣。咁所以我哋當然都好側重喺香港啲症咧，除咗要確診之外，都要分到亞型。等我哋香港可以掌握到個病情啦。 Okay. 教授，我就想問啦，小朋友嚟講係咪話即係感染咗新冠病毒，去到出現抽搐，甚至話啲腦病變，算唔算係罕見嘅情況咧？有啲咩情況可能會出現由新冠病毒引致到個腦都出事咧？其實， 咁當然唔係常見啦嚇。咁如果係完全冇病底嘅細路仔有嚴重嗰啲咧，我哋通常都會問一問佢會唔會有啲嗰位免疫功能缺陷係先天嘅，但係因為佢未碰過某一啲病毒，佢就冇發病出嚟。咁呢一個可能性咧，其實喺過去嗰一年度喺唔同嘅歐美，包括香港咧，都有參加過好大型嘅研究咧，都證明係會有嘅。咁佢哋嗰個咧就係啲單基因發生病變，咁嗰個咧就係一啲免疫反應對呢個病毒嘅反應係不足啦，係叫做 type 1 interferon， 即係干擾素一型嘅干擾素係攞嚟對付病毒嘅，咁嗰度係有缺陷，咁所以咧就引致如果真係有感染嘅話，發生呢啲比較嚴重嘅腦炎嘅機會係提升。嗱，唔好淨係講腦炎啦，咁除咗腦炎之外，我哋都知道由2、3、4月第五波嗰陣時，我哋香港都有文章。是證明了香港其實因為咁樣發燒抽筋都唔少，咁另一個咧就思考症咯，咁呢個細路仔4、5歲以下上呼吸系統係好窄噶嘛，如果嗰度有發炎，咁佢好容易就會阻塞，咁啊使到要入 ICU 插喉。咁香港嘅數據，如果譬如3歲以下嘅咧，1000個就有1.5個係叫做嚴重危殆或者死亡，有19個啦嚇，到7、23。3到4歲都有15個，就係1000個有1個松啲到。咁我都計過條數，因為我都 check 翻，而家一針都未打嘅人有幾多？即係3到11歲，嗰3到4歲有30000多，如果5到11歲一針都未打有80000多，我就將頭先嗰個1000個1.5同1000個1個咁即係演變翻，當佢哋係冇感染啦，又中一招。咁其實兩條數加埋，即係3到11歲咧，危殆嚴重或者死亡，如果全部都在呢刻或者感染的話咧，就有60個嚴重危殆或者死亡的個案。咁有60個多唔多？梗係喺整體人群有9000個死亡，咁多重症梗係唔多啦。咁但係對於嗰60個家庭咁啊，梗係多啦，係咪一個都嚴多啦？我叫做 係咪話聯合科學委員會嚟緊都會討論3歲以下嘅小朋友接種疫苗嗰個安排，會參考邊啲數據啊？又會 會啊！我哋下個星期會開會，咁因為你知3歲以下或者5歲以下啲細路仔做研究都唔容易啦，咁細個又要抽血又剩，咁所以美國個輝瑞藥廠咧就已經過咗即係美國個監管局噶啦，咁可以打，咁其實有兩個國家都俾打到6個月，咁佢就打3針嘅，叫 BB 版，就係成人嘅1/10劑量，但係佢都唔係做嗰啲第三期嘅咁標準，因為做唔到嘅，咁疫症大爆發，咁你揾到啲細路仔已經有可能係已經染過疫啦，或者你打針嗰段時間佢又染疫啦，所以到最後嗰、那個金標準所謂用臨床嗰個結局嚟做判斷係做唔到，咁所以美國當局通過使用咧都係用一種免疫調節，即係話佢打完針之後呢一個年齡組別佢產生嘅抵抗力比嗰啲大嘅細路同埋即係青年人或者成年人係差或者甚至乎更好，咁就判斷為有效咯。咁方一樣嘅啫，咁佢由6個月到18歲就喺4個國家做緊一個3期，即係要好長時間啦，4個國家10000多人。咁但係最初步嘅數據咧，就喺南非有啲6個月到3歲嘅就有200個細路，咁一半打針，一半就打安慰劑。咁佢都睇過佢嗰啲所謂免疫力嘅產生咧，都係同即係大人啊或者嗰啲青少年係不相伯仲，大概係咁樣樣啦。咁嗰個亦係用免疫調節就係有效。咁至於安全性，咁大家都知兩隻疫苗香港都打咗幾多100萬、1000萬針，喺世界範圍兩隻針都打咗成億聲嘅。咁我自己嘅判決就應該係安全。咁甚至乎你話伏必泰有少少心肌炎嗰個發生都係完全可控嘅，因為我哋將嗰個打針個距離拉遠啊，告戒市民打完針要休息啊，都完全可以 handle 到嘅。 我想知香港嚟講，如果小朋友打伏必泰，係咪好似都係美國咁樣用成人嘅量嘅1/10啊？我哋有冇呢啲裝嘅又？ 未必得噶啦，因為你知5到11歲，我哋就用成人裝抽

8:37，繼續翻嚟千禧年代。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近日都接受一啲報章嘅專訪，提到土地方面，郊野公園邊陲咧就係可以起屋啊。咁亦都提到一啲選址啊。嗱，其實講到郊野公園邊陲起屋咧，都唔係第一次提啦，過往亦都有提過嘅。嗱，今次咧就再次舉呢個例子，就係話喺大欖隧道西南面嘅用地，係如果用嚟咧起公營房屋嘅話咧，陳茂波司長就提到話，可以提供到35,000伙，亦都能夠縮短公屋輪候冊嘅去到5年之內啊，舒緩到可負擔房屋嘅短缺。亦都提到啊話過去咧社會對於郊野公園邊陲起屋嘅討論，佢就話太多處於抽象嘅討論啦，但佢認為咧太多形而上嘅爭拗咧難以有結論，倒不如喺逐個地盤去討論係咪值得用嚟發展。睇翻過往嚟講咧，譬如前特首梁振英喺2017年嘅時候咧，喺施政報告都有提出過利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咧係做公營房屋啦，或者係非牟利老人院等等一啲嘅非地产用途咁，及后去到2019年咧，就系发展局就话唔再寻求改变郊野公园边陲用途咁啊，中间又揾个房协咧系做一啲嘅顾问，系研究系咪可以有啲嘅郊野公园，譬如大榄郊野公园啦，同埋马鞍山郊野公园嘅部分用地咧，系咪可以有啲嘅研究唔同嘅用途咧？咁及后咧就系房协都系各自有个研究嘅咁。啊，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郊野公園邊陲的用地用來起屋。電話旁邊有前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成員劉炳章，早晨。 早晨，蕭樂文，早晨。 劉炳章，點睇而家話即係重提咁講，郊野公園邊陲地係話即係起屋呢一個諗法咧，亦都係舉例啊，直情講到話大欖隧道西南面呢塊用地用嚟起公營房屋，話將提供35,000伙，呢個係陳茂波司長喺專訪度提到嘅。點睇呢個提議咧？又？ 這個提議是比較上具體一些的，過往呢就很多討論呢都是停留在個概念上的爭拗啦。咁如果我哋好具體地去睇呢一塊地咧，當年咧，我2014、2015年咧，我走去睇嘅時候咧，都係發覺相當可行嘅。其中個原因咧，就係佢嗰個生態價值咧係相當低嘅，根本全部都係一啲即係冇人用嘅地方咧，亦都唔係話太多嗰啲松鼠啊，或者係好高生態價值嘅植物啊等等。最緊要亦都係佢鄰近呢個三號幹線嘅基建設施啦。咁如果你企喺嗰度，嗰個山坡我上過幾次噶啦。你向東面望咧，其實就係嗰個百香車廠嘅啫嘛，係咪？即係對面馬路已經係百香車廠，上面將來亦都有大型屋邨啦。咁你向北1.幾公里度又有錦上路站，錦上路站而家都起緊屋邨啦，係咪？咁所以呢塊地咧，其實係相當適當嘅。我哋揾到啊70公頃度啦，咁樣我哋就認為可以起2.5萬。即係25,000個單位，但係我啲單位比較上大啲嘅，我就預佢500呎，因為我唔希望香港政府成日起埋嗰啲100多呎嗰啲公屋啊咁，所以咧我哋就諗住起500呎嘅居屋㗎咁樣，咁就可以起2.5萬。如果你將個容積率提升，或者將嗰個每一個單位面積縮細啲咧，300多呎咧，當然可以起到35,000個單位咧，絕對有餘嘅。 嗯，咁你同唔同意佢話真係去到35,000伙呢、這、一個，甚至話可以將公屋輪候冊嗰個時間係去到，因為呢、這、一個即係有呢塊地啦，就可以縮到5年之內咧？呢、這個講法咧又？ 因為你而家公屋輪候冊咧，你而家都有成15,000呢、這個普通家庭嘅輪候時間，又有100,000嘅嗰啲單身嘅輪候，咁你夾埋25,000嗰度好多好多人啊嘛，你15,000乘3個人，即係你嗰度有成40多萬人等緊喎，係嘛？咁如果你有30,000個單位，其實你未來嗰個供應咧就佔咗10%-20%噶啦嘛。咁所以你實際上咧可以加快好多，再加上你實際上你郊野公園嗰啲嘅範圍根本係不科學化噶嘛，其實都係有一定嘅主觀性嘅。你諗下，曾蔭權年代大筆一劃加咗2,200公頃，係嘛？成個明日大嶼啊，都係講緊1,000公頃啫。佢大筆一劃加202公頃咯。咁啊，林鄭特首大筆一劃紅花嶺又話加500公頃啦，係嘛？咁根本跟住而家嘅郊野公園同埋海岸條例咧，那個總監啊，即係而家漁農署署長咧，佢喺嗰個嘅委員會裏面咧，佢係有權咧係得到委員會嘅同意之下咧，係向特首提出加減郊野公園嗰個面積嘅。咁所以呢個我哋應該具體地咧就唔可以話停留喺概念上喺度講啊，成個郊野公園都唔喐得咁樣。咁實際上你睇翻咧，政府自己喐咗嘅， 你睇下嗱，喺大棠嗰度，喺大榄郊野公园里边啊，佢有50多公顷，政府铲咗佢做采泥区，铲完之后又掟翻俾郊野公园，又慢慢搞咁样。咁你而家水泉澳村一样噶，水泉澳村当年都系采石区嚟噶，同埋隔篱呢个蝌蚪坪都系采石区嚟噶。是吧，咁你做完采石区之后，蝌蚪坪就摆返落呢个狮子山郊野公园、马鞍山郊野公园。 Okay. 是吧，所以全澳村就起咗而家11,000伙啦，是吧，咁呢啲全部都系政府有例子做过㗎嘛。 但讲返今次呢个例子，你系咪觉得如果用郊野公园边水喺即系大榄隧道西南面呢笪地去起嘅屋呢，一定系公营房屋嚟嘅呢？全部或者直情全部公屋呢，会唔会系咁？ 公营房屋啊，当然最好啦。公营房屋都有两种，一种是出租的，一种咧就是出售的资助性房屋啦。咁我哋希望当然咧就是多啲出售性嘅资助性、出售性嘅房屋啦。因为点解呢？因为香港透过贫富悬殊都好大啦。如果我哋可以免地价或者好折扣价啊，卖俾一啲合资格嘅市民，咁佢亦都可以分享到呢、這个即系房产嗰个财富嘅增值，系嘛？个社会嗰个归属感又会好好多。系嘛？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多啲起一啲出售性嘅资助性房屋啦。 但如果系嘅话，即系可能未必系太多系公屋嘅咯，会唔会系咁啊？咁啊，未必缩到嗰个轮候拆时间。 哦，唔系，咁你可以将呢啲将嗰个优嗰个优先俾嗰啲住喺公屋先啊嘛。咁你公屋嗰啲，佢如果佢腾翻出嚟嘅，大佬你每年啊。而家先收翻7,000多个單位，係咪？70多萬個公屋單位，每年先收翻7,000多个單位，好多大家知道咧，好多係富户啊，甚至乎有啲俾人利用做咗倉啊。咁如果你主動啲去查，將呢啲人啊，即係去買呢啲咁嘅居屋，咁佢可以騰翻啲單位出嚟啊。咁老實講啊，你公屋啊，你長遠嚟講，政府長期補貼咁啊落去，亦都唔係辦法嘅，係嘛？ 嗱，讲翻譬如郊野公园边陲，过往都有研究过嘅。市民方面嘅反应又点样呢？譬如喺2018年啦，土地供应专责小组咧，其实建议个8个优先研究土地选项，当时就唔包括郊野公园边陲发展嘅。当时嘅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咧就话唔会寻求改变郊野公园边陲用途。佢嘅提到就系话，因为喺咨询过程入边咧，未得到大多数公众支持，而且咧涉及到复杂生态同埋法律问题。市民當時就話係唔係太支持呢一個選項啦。事隔幾年係咪就真係咁容易改變到市民嘅睇法？點處理呢方面嘅諗法咧？ 即係如果樣嘢都有全部市民嘅共識咧，咁如果你話喂，我哋而家15% 嘅税項，不如減到5%，大家都舉手贊成喎，咁你 work 唔 work 咧？係咪先啦？同埋大家都知道咧，當時土工組啊，用嗰個點心紙嘅方法，大家都笑佢兒戲啦，不科學啦，係嘛？咁你用點心紙，你中意蝦餃定中意燒賣，任你剔喎。咁你都唔係做到研究先，咁你應該科學化啲，做咗研究先，逐塊地去睇下究竟生態係咪低係咪高，係咪？而且你而家咁喎，亦都冇一套生態嘅指標喎，究竟幾多條昆蟲，幾多棵邊啲類嘅型，就係啲高邊啲低咧？冇噶嘛，我話100棵，你話50棵。咁冇一个客观同埋科学嘅标准啊嘛，所以我哋唔可以话样都要有共识嘅。如果全部样都有共识嘅，咁你使乜去外国香港政府啫？系嘛？所以有啲嘢咧，即系你一定要做咗一啲客观、科学同埋理性嘅分析之后咧，先至去俾人去讨论啊嘛。我即系话你咪好似英国脱欧咁咯。有你冇你投到票先，然后发觉哇，原来咁多问题嘅，然后再嘥个3-5年先慢慢倾嗰啲问题。你系应该倾晒啲问题之后先拎出嚟俾人去讨论啦。 即系你觉得可以再做进一步研究，因为我见即系譬如司长所讲，佢就话啊，初步睇个生态价值都未必好高，我以为系已经做咗一啲研究，睇到个生态价值唔高添。 系嘅，系嘅，因为咧嗱，老实讲，我自己土炮都揾啲顾问公司做咗一啲研究啦，包括去现场睇啦，我哋又做咗一啲交通嘅研究啦，接驳路驳入3号干线啊，驳去呢个锦上路啊等等，呢啲基本上都全部都可行嘅，而且都唔系好陡峭，那个开发成本又低，亦都可以好快脆。你谂下香港政府可以咁快脆？起到1,000多至2,000个啲过渡性房屋，嗰啲土地都系即时改规划嘅啫嘛，1年半载你可以搞得掂噶啦。咁你政府有意愿去做嘅，有好多方法做得到嘅。而且你而家行政主导啦，成个政府都系嘛。咁你行政主导咁强嘅情况之下咧，你要做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好多嘢都做得到啦。 即係你覺得行政主導頭先提到當年講嘅複雜生態同埋法律問題都可以好快處理到啦，喺時序上。 嗱，你都唔可以排除咧，有人會司法覆核你啊，咁先處理。但係起碼嚟講啊，啲地咧100% 都係公家擁有啦，你又唔使安置啊，又唔使賠償啊，又唔使呢個動遷啊咁樣，係嘛？咁你好難避免人哋會覆核你啦。咁你而家按照現在嘅個郊野公園同埋海岸條例裏面咧，嗰、那個總監啊，即係而家漁農處長啊，佢係有權係向呢個特首咧係建議加減同埋咧係管理郊野公園裏面嗰啲地方嘅用途啊。咁佢個權力好大嘅，當然佢有個諮詢委員會啦。個諮詢委員會其實諮詢委員會嗰十個人。五個是官方官員，其他五個就是特首委任的。咁你個城規會一樣啊，城規會你個主席又是常秘，係嘛？個秘書又是政府官員，嗰啲委員又是政府委任的，你嗰個議程又是政府定的，咁你要過點都過唔到啫？點解你可以咁快就起到咁多？呢、這個過渡性房屋咧，嗰啲土地都係即時改規劃嘅啫嘛。 怕唔怕真係可能最後即係有啲市民反對或者等等司法覆核等等，可能用嘅時間更長。因為我見同事都涉及到係咪話可能都要改劃一啲郊野公園嘅界線啊？如果要發展郊野公園邊處理？ 係啊，你講得啱嘅。 呢啲會花多時間咧？又 要嘅，要改劃嘅咁樣。但係我剛才都講咗啦，喂，你政府主導嘅行政主導嘅好多嘢你都做得到嘅。剛才我舉個例子就係你過渡性房屋啦，嗰啲土地。好多都係發展商嗰啲農地啊、耕地啊，借咗出嚟俾你，嘣一聲即刻去改規劃啦，係咪啊？雖然你話過渡性房屋，你過渡得嚟都5年10年嘅喎，係嘛？咁所以即使你改規劃都好啦，呢啲嘢唔係過唔到噶嘛。 我見有啲環保團體就擔心，即係今次先係發展一個郊野公園邊陲嘅即係獨立嘅項目咁睇啦，就擔心會唔會其他嘅邊陲用地啊，甚至郊野公園嘅範圍啊，都會係即係起樓啊等等，佢哋就形容會唔會係試水灣，擔心係開壞先例咧？咁甚至前土工組成員啊周廣明都有提到類似嘅，就話都要即係收下民意，即係俾市民有信心，唔會係一路殺入去，佢形容係一路殺入去一個郊野公園嘅核心，唔會入侵到郊野公園嘅。 啱嘅，我覺得咧就即係大家都有個平衡啦。你諗下，你香港有400平方公里嘅土地，四成嘅總面積嘅土地係郊野公園嚇、又有差不多接近20%嘅綠化帶，呢啲嘢全部都唔喐得。即係話你香港有60%土地根本就凍結咗，你住劏房、住農屋嗰啲幾慘。我細路我住寮屋，所以我好明白咧呢啲咁嘅地方咧。嗰個細路哥啲成長咧，嗰、那個心智嘅影響係好大嘅。咁如果我哋永遠都話啲嘢都唔喐得嘅，咁你填海一樣嘅啫。填海你唔會影響生態咩？你個海洋生態一樣影響㗎。咁所以即係大家應該理性啲去睇，做一個平衡發展同埋保育咧，可以並存嘅。過往我哋講翻九個新市鎮，係咪香港九個新市鎮住咗300多萬人？當年好多都係郊野地帶啊，填海翻嚟嘅啫嘛。所以你講翻出嚟講道理啫嘛，大家同埋即係實際上你而家嗰啲住農屋啊、劏房啊，你而家有成，你仲有20多萬人住緊劏房，我仲未講嗰25萬人喎，25萬個輪候家庭。 OK， 好啊，唔該曬劉炳章，同你傾到呢度先。劉炳章係前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成員嚟嘅，講到有關於司長、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喺專訪提到話，郊野公園邊陲用地起屋，請到嘅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吳希文，早晨。 早晨， 点睇陈茂波司长提到郊野公园边陲起屋再提咧？其实过往都有讨论过噶啦，点睇呢个建议咧？ 其实都系好，即系好失望啦。即系因为以往做咗咁多嘅讨论，即系我以为其实喺社会上都有一定嘅共识啦，都系讲明话，即系郊野公园发展唔系一个选项。咁但系今日突然之间又再次提翻呢一样嘢出嚟，即系感觉系有啲鼠打人要咯。即系之前又系政府自己讲话要倾，当阵时如果你回顾翻咧喺土地大辩论嘅时候，其实都有好多人会觉得唔应该将郊野公园摆落去嗰个土地大辩论当中一齐去讨论。OK， 咁政府最后都坚持摆咗落去啦。咁大家倾完，我发觉系唔适合嘅，大家就表达咗嗰个即系唔支持嘅诉求。咁最後而家又唔係好尊重當年嗰個嘅即係民意， 又好似將所有嘢去推倒重來，即係究竟即係點解又會發生一啲即係咁嘅事？我哋又要再次揾即係進入一個咁嘅即係討論入面，究竟住屋同埋即係交嘢係咪要去到一個咁嘅對立嘅狀態咧？即係我覺得咁樣再無窮無盡咁嘅討論咧，即係都係好費事失事。 嗯，不過今次就舉咗一個嘅具體例子嘅，就是、大欖隧道西南面嗰個用地話用嚟如果起公營房屋嘅話咧，佢話有個數嘅可以提供到3.5万伙嘅。咁点睇呢个规模啦，同埋对附近嘅生态系咪真系咁大影响咧？ 其实个规模系比当年土地大辩论嗰个即系建议咧更加之大。即系上一次土地大辩论咧，讲紧两个嘅试点啦，除咗你讲紧话大榄街嘅公园边陲嗰个部分之外，亦都包括水泉澳沙田水泉澳嗰个嘅部分。咁嗰度两个。當時的面積涉及可能40公頃土地就說提供即是7500伙、7500伙講緊兩個的邊陲用地和今天一個用地即是起35000伙的即是房屋單位，其實個規模是比以前更加之大，即是我更加之擔心如果有一個這麼大規模的即是房屋的發展在大欖街公園邊陲嗰個位置度興建嘅話，哇！佢造成嗰啲嘅即係生態環境影響，會唔會即係比以往我哋想象之中更加之嚴重咧？ 嗯，不過陳茂波司長就形容話，這個大欖隧道西南用地初步睇嚟啊，話生態價值就未必好高嘅。就算個規模係咁大，係咪真係會影響到生態咧？咁樣？ 其實那個即係我諗睇兩幾個部分咯，即係生態咧就其中一個部分要睇啦。咁究竟係咪真係冇生態咧？嚇咁那個位置雖然係即係其實佢唔係即係大家想象之中咁單一嘅嗰個生態。除咗你講緊我哋一眼望落去係好多嗰啲林地之外，佢中間都有一啲係即係雖然係荒廢咗，但其實有潛力去再回復收翻嘅一啲淡水濕地。嗰度亦都有一啲嘅天然河溪，入面其實係即係唔係話冇一啲嘅生態物種嘅。咁跟住。再者就是要講即係集水區嗰個嘅概念，其實大欖郊野公園好多嘅部分都係劃入咗去做集水區。以往其實嗰、那個土地大辯論嘅討論都有講過，如果我哋即係涉及發展一啲集水區，其實嗰個威脅亦都係好大，即、就、係、是、對環境嗰個嘅威脅。即係咪要喺一個即係咁多限制嘅地方再做呢啲咁嘅發展咧？即、就、係、是、今日就講得話好容易啊，可以解決得到。但係嗰啲即係解決嘅過程係咪大家想象之中仲簡單，或者佢需要嘅時間係咪大家想象之中咁短咧？而家講緊話5年保就可以即係提供即係入伙嗰個嘅機會嘛？其實係咪真係用到5年先？即係我對於講即係呢個咁嘅講法，亦都即係好懷疑。我覺得佢哋係低估咗嗰個嘅工程嘅複雜性。 嗯，那個邊陲地帶係喺集水區咩？定係你意思起咗發展到邊陲地帶都會影響到集水區嘅範圍？ 其實如果根據即係當然而家佢冇嗰個好實際嘅界線啦，但我哋嘗試參考翻當年土地大辯論嗰陣時佢劃嗰個界咧，其實佢都有即係有一啲嘅土地，部分嘅土地佢其實已經係涉及咗踏入咗集水區嘅部分。即係講清楚少少就係、是、佢其實嗰陣時劃嗰個嘅部分有一啲就真係喺個郊野公園界外嘅，咁啊接近咗個郊野公園。另外一啲咧，其實佢真係踏。咗入去郊野公園嘅部分，咁所以我相信一啲搭咗郊野公園部分嘅地方咧，其實已經係踏入咗去集水區嘅部分。我係有啲擔心嗰個嘅即係部分會唔會係有一定嘅即係發展嘅一啲問題，環境嘅問題咯。 OK， 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喺訪問度提到就話，過去社會對於郊野公園邊陲起屋嘅討論咧，太多處於抽象嘅討論，但係就話形而上嘅爭拗咧難以有結論，咁就話不如逐個地盤去討論啦。今次所以就話想獨立去討論咧，今次話大欖郊野公園呢一個西南面呢個邊陲地帶呢笪地，你覺得獨立討論，即係其實佢又唔係話全部邊陲都去做，只不過話今次呢個用地去討論咁。如果只係呢一個用地去做一啲開發或者發展，又係咪真係可以接受咧？又？ 我諗依然都係擔心嗰、那個即係壞先例一開，即係就、那個問題就會無窮無盡啦。即係咁，因為。 以往好多嘅土地嘅規劃嘅個案都會睇到，其實一個先例開咗咧，好多其他嘅發展咧都會援引翻呢啲嘅例子，去證明佢哋嘅發展咧係可行嘅。咁即係呢個唔係即係我哋講即係求其講出嚟嘅一個概念，即係好似佢講話形而上嘅一啲咁嘅討論就即係說了算，係真係有好多一啲嘅即係個案發生咗。你一開咗一個先例嘅話咧，無窮無盡嘅一啲嘅先例咧都可以出現。郊野公園嗰個嘅先例咁，即係壞先例咁樣一開，我相信其他嘅地方都可以即係利用翻大欖郊野公園邊陲呢個咁嘅發展咧，去證明郊野公園係可以發展。即係對於我嚟講，我呢、這個我覺得呢個位置係喺呢個階段真係唔可以再接受。 嗯，佢具體講到話，如果真係發展呢一、這個邊陲地，就可以提供到3.5万伙啦。話將縮短到公屋輪候差去到5年內啊，即係話如果呢3.5万伙都係做一啲公營房屋嘅話，考慮到一啲嘅社會利益嘅時候，一啲生態價值應該點衡量呢？即係如果真係可以幫到咁多人係上樓嘅話，係咪真係完全唔可以喐咧？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其實又係再一次將房屋同郊野公園嗰樣嘢對立咗起來啦。你從來唔係講話即係住屋郊野嘅公園呢啲係要對立嘅，即係當即係政府之前都有講過，其實佢已經揾足夠嘅土地嘅咯，即係過去十即係未來十年，其實已經揾足夠咗嘅土地咧，去舒緩一啲迫在眉睫短中期嘅一啲房屋嘅需求㗎啦。咁點解今日突然之間又會？即係企咗出嚟又話啊唔夠啊唔夠房屋嘅，即係土地啦。咁突然之間又要再向郊野公園去埋手咧，即似乎有啲前後矛盾喎。 Okay. 我哋的確係有其他嘅方案去解決房屋問題噶嘛。 嗯，半分鐘到啫。過往係咪都有一啲喐郊野公園劃線嘅例子嘅？ 劃線嘅例子係講緊， 即係會唔會有過往都有減少過去用嚟發展做起屋嘅？有冇一啲咁嘅情況？ 我諗都係牽涉到一啲即係巨大公眾嘅利益啊，例如一啲即係基建嘅項目啦。大欖郊野公園隔離已經有3號幹線，其實當年可能呢一啲嘅咁嘅工程都涉及到改劃嗰個界線咯。咁但係呢啲係真係有嗰、那個即係逼，即係有個迫切嘅需要啊嘛。即係唔同今日郊野公園嗰度，我哋其實係有其他嘅土地可以選擇發展房屋噶嘛。 OK， 好啊，多謝曬你吳希文，同你傾到呢度。吳希文係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點睇話郊野公園邊陲用地其中有一提到話大欖隧道附近嘅一笪地，如果用嚟起屋，你点睇咧？1872311。 系冇咁悬挂喺舞台上半空嘅巨型屏幕，其中一块怀疑有钢索松脱，咁而整块嘅屏幕都跌落去舞台，砸中两名正在表演嘅舞蹈员。咁其中一人更加怀疑被砸中后脑，当场倒卧台上。现场有唔少观众目睹意外，传出一片嘅尖叫声。《东方日报》报道。 信報的報導就提到，事故中一塊大約4米×4米的巨型大屏幕在 Mira 成員和舞蹈員唱跳期間突然從天花頂掉落，砸中舞蹈員。截至稿前，一個人情況嚴重，一個人穩定。有消息指一個人從天花頂掉落，砸中舞蹈員。截至稿前，一個人情況嚴重，一個人穩定。有消息指一個人脊骨和盤骨骨折。康文署和劳工署前日曾经就该演唱会接连发生的舞台事件联络演唱会主办单位，并且要求主办机构检视情况和提供改善措施。信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4886宗的新冠确诊个案，再多5名染疫者离世，目前一共有22名确诊人士危殆，包括一名住在离岛的22个月大女婴。前日因为发烧和抽搐求医，入院之后需要用呼吸机和强心药维持生命。政府专家顾问刘宇龙说，女婴的病毒量高，曾经抽搐而且是神情呆滞，怀疑是出现脑病变或者是脑炎。磁力共振检查也发现女婴是有严重的脑水肿。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特区政府宣布因应上届政府新冠病毒疫情成立的抗疫督导委员会，前日召开本届第一次会议之后，提出强化抗疫指挥架构，整理新3层架构，在委员会下新成立由行政长官监督的应对疫情指导及协调组，下设医务卫生局局长任办公室主任的应对疫情指导及协调组办公室，以及由不同官员领导的13个专责或者专项组。 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新架构有助厘清各防疫政策的主事人，有利问责和提升决策效率。据了解，两日会议有讨论抵港者检疫安排，包括红黄码、缩短酒店检疫日数等，预计短期内公布，八月内推行。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上任近一个月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接受《星岛日报》访问的时候说，他未来的工作目标重中之重会放在公务员培训，当中国情国家事务的培训又是重中之重。他强调，公务员不应该只是一份工，需要有信念、远景，对国家和特区政府忠诚，如果欠缺忠诚，不了解国家发展，对一国两制的宪制秩序理解不透彻，未能厘清香港的定位，即使专业能力再高，亦都不可能提升香港至另一个台阶。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市民如果对政府有投诉或者查询，可以打1823电话热线，不过热线设立到现在经常被批评难以接通。申诉专员公署表示，今年一至到五月接获不少投诉指1823没有听市民的电话，令到打电话的市民求助无门。而相关部门亦都承认，今年三至到五月有超过六成的来电被系统断线。申诉专员赵慧贤决定主动展开调查，审研1823处理投诉和查询的成效。大公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本港的新冠疫情持续反弹，昨日单日确诊逼近5000宗。专家警告，婴幼儿感染新冠病毒的重症比例高，同长者同属高危一族。政府是有必要尽快检视容许三岁以下婴幼儿接种疫苗的可行性，并且是加快引进性价比高的国产新冠药物。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公屋供不应求，轮候时间屡创新高，偏偏又出现大量空置单位，形成有屋没人住的荒诞现象。申诉专员昨日宣布，就审研房屋署的长者住屋和改建一人单位的安排展开主动调查。政论说，追责固然重要，但亡羊补牢才是急市民所急，现届政府能不能够有所作为才是平息民怨的关键。东方日报政论。 明报社评话，美国通胀高企，联储局再次大幅加息0.75厘，但同时提到，由于经济放缓之后可能会放慢加息的步伐。社评话，美国正系面临深度衰退，高负债之下可能会引爆金融和债务危机。而呢两年华府同联储局研判一错再错，美国经济何去何从难以预料，香港必须要多作较坏的打算和准备。这个是明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美国参议院通过总值2800亿美元的晶片法案，标注中美科技战进入新阶段。美国下一步是加紧组织晶片联盟，透过晶片供应链小圈子化，对中国实施更精准的技术封锁和打压。这样做只会进一步动摇晶片供应链，令到科技产品价格高居不下，实属损人不利己的行径。星岛日报社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大约两分钟左右，车龙未消散，排到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咁而后少少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口咧嘅快线就有交通意外，呢一单交通意外咧仲系处理紧嘅，车龙就排到去天马苑。重复多次咧，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排到龙翔道近住观景台，但是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口的快线就有交通意外，车龙就去到天马苑。至于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至到水泉澳村那段还是行车缓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 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嗰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去到龙盘苑。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洪天路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就排到去骏景园。喺封路方面，大埔道嘅深水埗段因为爆水管，大埔道去葵涌方向，介乎枫树街至到黄竹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受影响嘅九巴路线六号、六 C 同埋八十一号要改道行驶，揸车嘅朋友请你都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围显径村显佑楼、钻石山凤德村班凤楼、慈云山慈正村正和楼、马鞍山欣安村欣月楼、葵涌石梨二村石富楼、观塘安达村孝达楼、牛头角彩德村彩城楼、沙田康林苑山林角、马鞍山锦峰苑锦圈阁和蓝田安田村安建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2年7月29日 Mira 演唱会舞台大屏幕跌落，舞蹈员受伤送院，演唱会腰斩。 新增4886宗确诊，22个月大女婴染疫危殆。 申诉专员主动调查123成效及长者住屋和一人单位安排。 中美元首通话，习近平强调将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是对中美关系的误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男子组合 Mira 咧就喺星期一起咧系举办一连十几场嘅红馆演唱会，去到寻晚嗰场嘅表演期间咧就发生咗意外。喺舞台上方咧，其中一个悬挂嘅大约4米乘4米，根据报道所讲啊，4米乘0.2米嘅大屏幕咧就跌咗落嚟啦。咁啊，击中咗两名喺台上面嘅男舞蹈员啦。咁其中一名嘅伤者咧就话伤到头同埋颈部啦。亦都要去到深切治療部咧，係接受治療嘅。咁啊，事件咧就令人哋關注，點解到喺呢嗰個嘅舞台會出現呢、這、一個跌屏幕嘅情況咧？咁不過暫時就事故原因咧，根據主辦單位所講咧，佢哋都係話對意外深感抱歉啦，亦都話非常關心兩名傷者嘅情況，會提供所需嘅協助同埋徹查事故原因。咁啊，見到。在政府方面，特首李家超在凌晨亦都发声明，就说对严重事故感到震惊，已经联络文体局长杨润雄，就说指示康文署联同相关部门全面调查事件，以保障表演者、工作人员以及公众的安全。政府亦都已经指示演唱会暂停举行，直至舞台结构是证实安全。杨润雄局长就说非常关注事件，已经要求康文署成立一个由助理署长统筹的小组，联同劳工处以及有关的人士调查意外成因，以及作跟进的工作。今次事件不少人都尤其是有咁大班人在个表演场馆入边咧，系目击住个情况啦。对于佢哋嘅心理影响系点样咧？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注册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仪，早晨。 早晨， 早晨，张全仪。点睇今次呢个事件，尤其是对于一啲现场观众嘅心理情况？ 其实我相信系对于现场观众嚟讲啦，或者系其实有睇或者传阅呢一啲片段嘅市民嚟讲咧。其實都有可能是帶來一個心理上的震撼的，甚至在精神醫學上面，我們都會可能看到可能會有一些叫應急壓力症的問題會可能出現，就是包括就是我經常會想回這些事，最近會想起的時候情緒上會有一些波動，有些不開心，有些焦慮，抑鬱的狀況，亦都有些時候可能會發現自己在夢中， 或者很容易会想翻起这些事。咁但系呢一啲嘅情况咧，其实好多时都系一啲因着好突如其来嘅事故所造成嘅一啲情绪反应嚟嘅。咁只要呢个情绪反应咧，佢唔维持一个好长嘅时间，即系讲紧可能系一两个礼拜。另外就系佢唔会真系太影响到我哋嗰个日常生活，即系譬如话我揸车都完全集中唔到精神啊，我真系翻工都冇晒心机啊，即系等等嘅呢啲状况咧，咁其实系还可以接纳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呢啲嘅问题咧，好似真系好影响到我嗰个情绪，或者系工作啊、学业啊、日常生活都好打扰嘅话咧，咁似乎可能就真系需要系揾翻专业人士嘅协助。包括精神科医生或者临床心理学家。 其实有没有话即在现场看，或者刚才你提到有不少市民都有处于现场有些观众拍了的片段，那个影响性或者创伤性程度上有没有不同的？或者今次在场馆其实有这么多人一起目击住个事件，会不会就是所谓一个即集体性的创伤在严重性有没有不同的呢？ 很多时候讲紧，譬如我真的可以临场的时候，其实很可能你真係能夠睇到嗰件事嘅好仔細嘅一啲 detail， 其實未必好多。咁但係相反咧，就係因為當其時你喺嗰個場館入面，即係大家嘅一啲尖叫聲啊，嗰份嘅情緒咧，係反而可能嗰個震撼性更大嘅。咁但係你話譬如係睇片嘅一啲市民咧，咁好可能我會見到有一啲狀況最大。问题嘅就系你攞住嗰条片段，跟住咧佢会逐格重播，仲要放大嚟播，我要再睇仔细啲。嗱，咁呢一个咧就系另外一方面咧，其实可能对于我哋嗰、那个情绪健康咧，未必系太好嘅一啲现象。 有冇啲咩建议咧？尤其是而家喺网上面有好多呢啲片段流传紧嗰个事发意外嘅一刻。 我相信有两个面向嘅。第一個面向咧，就係其實如果你發覺你已經係有啲不安同焦慮噶啦，咁其實咧就盡量咧係唔再去睇呢一啲嘅片段，即係尤其是就係頭先我講，你唔好作特別咧放大去睇啦，去睇嗰啲細節啊，咁因為好多時呢一啲咧係會令到我哋自己更加不安嘅。再者，亦都有時咧，我哋需要去諗一諗，就係我同人溝通或者傳譯嘅對象，其實佢想唔想睇到呢啲嘢嘅？咁如果對方其實你都知道，可能佢未必想嘅話咧，其實咧即係我哋小心啲，唔再去傳譯嘅時候咧，咁其實亦都係重要。咁至於真係你話一啲有其他情況嘅人嚟講咧，有啲人係覺得其實我需要同人哋傾嘅，咁只不過就要諗諗咧，係我揾個乜嘢朋友啊，乜嘢家人咧可以願意同我傾，但係咧佢又未必係會同你傾完之後咧個情緒係更加糟糕嘅。 昨日都见到有啲现场观众咧出咗去个场馆外面都情绪比较激动啊，都有互相拥抱嘅情况。会唔会呢一类即系当时可能已经现场嗰下情绪已经受影响人士，要更加特别要留意咧？又 都系嘅，即系第一咧就系两个留意，一就系留意咧我呢一个咁激动、咁难以平复嘅情绪，佢会唔会持续一个好长嘅时间？定系咧其实慢慢喺过去嚟紧嘅呢一两个礼拜，佢已经得以慢慢嘅恢复。第二咧就系、其实我哋都要理解到咧，因为我哋而家系用望到一个异常嘅状态底下，我有一个异常嘅情绪反应。咁呢个异常咧，其实又好正常。咁变咗我亦都唔会因此咧就去惊点解我会咁样样。如果唔系咧，就反而有时咧就制造咗一个双重嘅打击。反而是麻烦的。 OK， 嗱，今次系睇演唱会啦，涉及到即系歌手同歌迷之间嘅关系，会唔会即系喺个心理上面会更加难平复咧？ 有一啲嘅情况底下会嘅，因为其实你会觉得嗰个联系佢唔系一个普通陌生嘅人，而系好似同自己嘅关系系比较密切。有啲人会甚至觉得佢好似亲人咁样样嘅关系嚟嘅。咁所以喺呢一啲角度嚟讲咧，其实都要留意一下自己。嗰、那個嘅狀態啦，同埋亦都要小心咧，就係我會唔會走去咧，不停去睇呢一件事嘅一啲細節，因為往往好多時候其實即係最令人不安嘅咧，係嗰啲細節嚟嘅。咁所以即係你睇埋嗰啲細節啊，一陣間佢傷成點樣樣啊，咁嗰啲咧就可能係要好小心。 現場觀眾入面都有啲係小朋友嚟嘅，有冇啲即係可能家長要特別要留意咧？尤其是 家長要特別留意嘅咧，就係睇一睇即係。会唔会小朋友嘅情绪状态，佢突然间变得异常沉默啦，异常唔开心啦， 佢嘅性格同佢平行為表現同平時變得好唔同啦。嚇、 嗯 啊，即係頭先我哋就講緊即係成年人嘅嗰個狀態。咁、嗯、但係如果喺小朋友上邊咧，你睇下佢會唔會發惡夢啊？變得好不安啊，怕嚇，好驚自己一個人啊，驚自己嘅父母會可能都有意外啊，等等嘅呢啲狀態。咁就需要去安撫佢哋啦。第一，第二咧就係、是、都要睇一睇，如果佢嗰個情況同樣地係即係持續多過幾個禮拜嘅時候咧，好、嗯、可能其實係需要咧。去尋求即係專業人士嘅協助。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張全儀，同你傾到呢度。張全儀係註冊臨床心理學家嚟嘅，咁我哋都聯絡到咧，尋日喺現場嘅一位觀眾盧小姐，等佢講下個情況先。早晨，盧小姐。 早晨， 盧小姐，你當時你係坐喺邊個位置啊？近唔近個舞台？ 我喺南區廿一嗰度，即係 panel 後少少。 嗯，即都有少少距離。 band 嗰邊 ，band 嗰邊先啦 ，band 嗰邊後少少。 跌落嚟，即係嗰個屏幕跌落嚟，講下你自己係咪目擊嘅情況，定係當時都未知發生咩事？ 未知發生乜事？ 嗯，可唔可以形容下當時其他觀眾嘅反應係點？或者你自己嗰個反應係點啊？當下， 當時係突然間停曬所有嘢，咁我因為我當時我自己影緊相啊，咁、所以我就我隔離嘅就已經好快話到俾我知咩事啦。咁當其時係突然間停曬音響啦。咁其實基本上在場嘅表演者其實都唔係好知發生咩事咯，好老實。 嗯，但係觀眾自己之間咧，當時係靜曬啊，定係都係係咪好似我見有啲報道係有人係尖叫啊？嗰個反應係點樣嘅咧？ 我嗰個 area 就兩個反應都有，兩個反應都有，有尖叫亦都有。呆咗嘅，两个反应都有咯，系。 嗯，有冇一啲混乱嘅情况啊？喺观众群入边， 咁就冇，大家都乖嘅。 嗯嗯，但大会有冇啲咩宣布咧？喺现场 隔咗一阵就好快已经有人入嚟啦，跟住再过咗一阵就花姐就出咗嚟讲嘅。 嗯， 咁就叫我哋离开咁样咯。 嗯。但觀眾的反應是都願意是慢慢離開個場咁樣噶， 大部分都是合作的，咁當然大家很擔心咯，係咯。 嗯嗯嗯，有冇你去到即係成個疏散的過程啦？你覺得即係清唔清晰啦？或者行到去場館外面，你自己又是觀察到的情況是怎樣嘅？ 基本上大致其實個秩序是非常良好的，只不過大家都是即係討論。發生緊乜事同埋即係個情況啊咁樣，因為其實啲片其實已經好快，我哋現場嘅人都一齊都再睇翻嘅啦，已經。 嗯。 咁樣。 去到個場外面，係咪都有見到啲人係繼續留低，或者有啲情緒激動嘅情況？你自己有冇見到類似係咁？ 有啲係喊嘅，有啲就有啲木表情咯。 嗯。Okay. 总之整体你觉得整个疏散是清晰的，整个过程都是吗？ 清晰的。 OK， 好。我跟盧小姐你谈到这里先，多谢你。就住今次那个意外你自己有点看，打来讲下 ,18723111,18723111。香港红十字会都说因应 Mira 演唱会意外启动了心理支援热线，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情绪支援，包括工作人员、现场的观众或者从媒体得知有关消息的人士。热线电话就是 5164-5040 的。市民都話可以係透過手機應用程式係預約相關嘅服務嘅。另外，我想請多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今次呢一個喺紅館演唱會出現嘅意外。有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鄭永信，早晨。 早晨啊，小樂文，早晨各位。 早晨，鄭永信，點睇今次個事件咧？尋日嚟講就已經好多片段喺網上面流傳緊啦，你係咪都有睇到啦？已經。 有嘅，咁我谂首先即系都要对伤者啦、观众啦，甚至睇咗片段嘅朋友咧，都系表达咗个关心啦。即系其实我自己都好唔开心嘅，因为始终我知道咧，即系呢个演唱会好多嘅年轻嘅演员啊、舞台剧表演者，佢哋好努力排练咗好耐，咁佢哋都系即系出尽咗佢哋力嘅。咁亦都见到咁嘅意外咧，大家都唔想嘅。不过即系我特别留意到，即系所以第一表达咗我对伤者嘅慰问啦。另一方面就系对于观众啊各方面咧，其实都要留意住个情绪嘅。头先我都听到心理学家讲，即系而家。都希望大家唔好不停咁樣去轉載呢啲片段啦，其實對嗰個情緒都會有影響嘅。咁另一方面咧，其實咧我知道特區政府咧都係已經尋日出咗聲明啦，係會暫停即係指嗰個舉行嘅演唱會，直至到咧即係個結構安全嘅問題處理咗先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好重要啦。我自己有幾點關心嘅，第一咧就係當然 是那個主辦單位和製作公司呢都是要即是深入調查究竟今次的意外的成因啦，點樣係去即係去處理啦。而另一方面咧，其實政府我嘅理解，佢哋都成立咗個小組，康文署都會同勞工處一個小組係去處理嘅。咁我諗呢、這個即係呢件事咧，其實一路即係香港其實係做演唱會都係相對係安全嘅。咁我諗今次應該要做一個比較即係調查清楚，咁希望日後唔會再呢啲情況意外發生。 嗯，頭先提到話，即係政府話要求康文署係成立一個由助理處長統籌嘅小組啦，聯同勞工處同埋有關人士調查意外成因同埋啲跟進工作嘅。你覺得除咗話調查意外成因之外，仲有啲乜嘢方向係要做嘅咧？所謂跟進工作方面？ 嗯，我諗即係首先一定係嗰個舞台嘅安全啦，因為咧其實咧我哋而家個疫情之後咧之下咧，其實啲大型嘅活動咧都陸陸續續都舉辦緊嘅，都幾多嘅其實都。咁究竟係咪因為即係都可能有一段時間停咗啦？咁可能我哋啲專業嘅人員人手係咪少咗咧？即係可能佢哋可能冇咁熟手咧，或者用開嗰啲公司可能已經關閉咗，要揾過一啲新嘅公司啊咁樣咧，咁呢大家都唔知道嘅，咁所以喺個舞台嘅安全方面，我覺得係首要係去處理咯。咁、另一方面就當然係即係究竟日後嗰啲大型活動究竟舉辦嘅時候，即係有啲咩要注意啦，點樣係可以即係做好唔好有意外發生咯。 嗯，我見田北辰議員啦，實政員卓，咁佢就提到話政府有必要監管紅館等等公眾場所懸掛嘅任何裝置。其實以你所知，係咪已經有類似嘅監管啦？點樣再加強呢方面監管咧？ 我嘅理解咧，即係康文署咧，其實向來咧都係，即係我琴日都有留意到新聞，都有特別都有提到啦。其實康文署過去都有一定嘅程序咧，係去處理嘅。咁所以咧，我就覺得我哋唔好咁快咧，就話啊，即係所有嘢唔俾掛或者點樣。咁我首先，我覺得第一件事咧，都係要處理好即係今次嘅意外檢討咗先嘅。咁第二就當然即係傷者嗰、那個安全啊，梗係最緊要啦。咁所以咧，就究竟係邊啲掛得，邊啲唔掛得，或者係咪突然間就全部停曬咧？咁我覺得都可以等呢個檢討個報告出嚟先嘅，因为始终咧，而家做翻，即系大家都好努力嘅，即系文化艺术界嘅人咧，都经过咗好耐、好努力之下咧，先可以慢慢开翻一啲嘅表演啊，咁样节目咁样。如果咁快，我哋就将所有嘢都揿住晒，唔俾佢哋做，或者全部都唔准做啦，咁样，咁对佢哋都一定影响嘅。咁所以我谂都系最紧要检讨咗嗰个今次呢个情况先。 Okay. 好啊，唔该晒郑永信。郑永信系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主席，点睇今次喺红馆发生嘅呢一次意外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 我哋 一 齐喐。 我系精灵一点的陈善阳。行山除了看到令人疗愈的景色之外，还可以跟朋友一起放松下，齐齐 keep fit， 一齐喐一喐。 女友几岁蚊仔，各位靓仔靓女，个个喐身喐势，日日做运动，运动日日做， 喐一喐。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一齐喐。 在这啲年前，希望面前好好的纪念，岁月留身边，开始得忘心念。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Mira 演唱会昨晚表演期间，悬吊在台上中央的大型屏幕突然跌下，击中两名舞蹈员，两人受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主办单位行政总裁鲁廷辉和几名同事凌晨到医院了解伤者情况，并对发生今次意外鞠躬致歉。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5， 日元 134.53， 瑞士法郎 0.954， 加元 1.28， 人民幣 6.743， 英磅對美元 1.218， 歐元對美元 1.02， 澳元對美元 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3。 日經平均指數報 27,925 點，升110點，港金報 16,440 元，升9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1753.97 美元，賣出175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返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思瑞口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思瑞口呢一段呢仲係车多，车龙排到去天马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排到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这一段比较挤塞的车龙都几长，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青山公路的洪水桥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亦都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御龙山。在封路方面，大埔道的深水埗段因为爆水管，去葵涌方向介乎枫树街至到黄竹街之间全线仍然封闭，受影响的九巴路线6号、6 C 和81号要改到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以及新清水湾道启辉流方向平石。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2022年7月29日， Mira 演唱会舞台大屏幕跌落，舞蹈员受伤送院，演唱会腰斩。 新增4886宗确诊，22个月大女婴染疫危殆。 申诉专员主动调查123成效及长者住屋和一人单位安排。 中美元首通话，习近平强调将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是对中美关系的误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提到有关于男子团体 Mira 昨晚在、演唱会表演期间发生的意外，咁啊，喺舞台上方嘅一个悬挂住嘅屏幕咧就跌咗落嚟，咁啊压伤咗两名嘅男舞蹈员，亦都要演唱会要腰斩啦，同埋要疏散一啲观众啦咁样嘅。咁啊，头先都提到话主办单位方面，其中大国文化代表李小姐就话明白公众紧张事件，意思最重要照顾好伤者同埋整个团队，承诺若果有进展嘅话咧，会尽快以官方渠道通知公众嘅。另外政府方面，其中咧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咧就话非常关注事件啦，佢稍后亦都会去到红馆嘅现场嗰度去视察嘅，连同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都会一齐去嘅。咁啊，继续讲呢一个嘅题目之前咧，头先我哋就同观众当寻晚嘅观众卢小姐咧系倾嘅，咁啊佢都仲有一点系补充嘅，继续同佢倾啊，卢小姐早晨。 系你好，唔好意思麻烦你。 系你系咪有一点想补充翻喺度？ 系啊系啊，我想补充翻就系因为我睇到好多网上嘅评论去无理咁样攻击佢哋两个，咁我会觉得 佢哋两个你系讲紧 Anson Lau 同埋 Eden。 OK， 其中两名 Mira 嘅成员， 系啦系啦，咁就觉得佢哋点解会仲继续个表演啦？咁其实所谓嘅继续表演，其实系好短时间。我反而系会想知道点解当时，因为其实佢戴住个耳机，根本冇可能听到现场嘅情况。咁连观众嗌佢哋，其实佢哋都唔会听到啦。咁点解 大家要去質疑他們，說他們不去上前去了解呢，還有當時他們兩個都是背對著台的、哦、 嗯， 那我覺得是不是要公平一點呢，就是大家又不是在現場， 嗯， 他們亦都是視 dancer 是好朋友的時候、 嗯、 為什麼要這樣傷害他們，再二次傷害他們兩個呢，我覺得很不公平我對他們。 嗯，明白，同我盧小姐傾到這裡，現場當時發生表演那一刻呢，都因為突然間發生這個意外，見到在片段部分都見到譬如一些舞蹈員當時都是是呆了一下才知道好像是發生什麼事等等的。那繼續歡迎大家打來18731對於演唱會發生今次的意外你的看法，休息一陣先。 早晨， 萧乐 文。 早晨啊，萧 乐文。直播室除了可以听到官员的答法，亦都可以听到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和市民的看法，是一个可以看到全局的环境来的。 千禧年代，萧乐文。 坊间的信息量有时都很多，很快，很零碎。咁等我哋梳理不同的观点，由听众自己做个结论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申诉专员公署就话咧，喺今年一月至到五月期间咧，收到唔少嘅投诉啊，就指政府嘅1823一站式服务热线咧，就系、是、经常被指咧系冇听市民嘅电话啦，亦都系暂停处理书面查询同埋投诉，令到一啲市民咧系求助无门嘅咁。咁公署亦都话留意到咧，政府早前咧喺回答立法会议员嘅提问嘅时候咧，讲到就话受到第五波疫情嘅影响啦，所以1823嘅来电量咧，有时系会超出系统上限嘅。其中三月至五月有63%的来电都是被挂断线，致电的市民未能够跟1823的职员对话或者是留言。申诉专员公署也提到，疫情之前也接获过市民投诉指1823的热线是没人听或者很迟才听等等的情况。当时1823所属的效率促进办公室就提到，因为有突发事件或者部门推出新服务，令到求助或者查询的电话急增，以致到热线一时间未能够应付的。1823，你有冇都打去即系做过一啲投诉或者查询咧？过往嘅情况系点咧？而家有关于申诉专员做呢一个嘅主动调查1823处理投诉啊查询嘅成效，你系点睇18723？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陆仲雄，早晨。 系早晨啊，咁多听众。 早晨，陆仲雄，点睇今次申诉专员提出嘅呢个嘅主动调查1823啊？你自己点睇啊？ 我哋非常欢迎嘅，因为正如我喺六月份立法会嘅书面质询咧，我哋都系关注1823嘅服务质素，特别系喺一啲繁忙嘅一啲嘅时间咧，譬如疫情啦吓、其实由疫情嚟讲咧，由旧年嘅12月到今年嘅2月已经唔好噶啦，已经系嗰、那个挂断嘅比率咧去到40%，自己冚电话嘅咧，即系可能等到唔耐烦咧，就11%，即系加埋有51%。咁今年嘅3月到5月更加差啦，正如先所讲，63% 系被cut电话嘅。咁所以我哋都入咗个书面质询。咁我哋睇到其实关键就系政府咧喺或者系效率办咧喺营运1823上面咧冇一个弹性去处理一啲高峰嘅需求嘅时间。亦都冇足够嘅余裕，咁啊导致呢个情况。咁、我哋希望咧，政府要有啲新嘅措施咧，系解决呢个问题。亦都咧喺出现一个情况咧，就系、是、疫情之中咧，或者系一啲好高繁忙嘅需求时间，譬如有啲新嘅服务推出咗，譬如消费券啊、失业支援啊等等，亦都会好多人打去查询嘅。咁我哋都到其他嘅投诉或者求助嘅电话咧，咁系处理唔到嘅。咁呢方面我哋都係觉得唔太理想。 你哋有冇收过啲市民投诉喺有关于1823呢方面？ 相当多啦，好多时议员办事处嘅投诉呢，就係、是、啲市民呢打1823不得要领呢就打嚟议员办事处投诉嘅。咁、所以如果1823嗰排呢失灵嘅话呢，议员办事处呢我哋都觉得係会多咗投诉出现嘅。咁所以我哋好歡迎呢，即係申訴專員公署呢跟進我呢個嘅口頭質詢啦。咁亦都好多市民嘅係覺得呢方面嘅服務有好大改善空間啦。其實我自己睇法呢，就係一個要善用資訊科技。譬如喺1823嘅系統裏面，可唔可以有啲 人工智能的对答系统呢可以即时解答到一些，即当然不是说经常都用这个系统，即是真的是个系统超出负荷的时候，或者人工智能的语音处理系统可以处理部分简单的查询，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都提出呢，是不是能够用家居接电话的方式培训一些可能在家居的 standby 或者协助一些正规的接线生，他可以在一些呢即是服务高峰期为这个1823热线提供一个额外的接听电话的能力。 嗯 啊、可能在家都可以帮到手，亦都是制造到这些机会出来。 嗯， 咁令到1823嘅服務咧更加暢順咯。 但整體嚟講，1823因為佢係一個熱線，係有處理疫情嘅來電，亦都係會處理其他日常嘅查詢啦。喺而家疫情都仍然係有相當嘅個案嘅情況之下，你覺得應唔應該係一個咁大嘅工作量咧？或者頭先話啊，係欠缺彈性喎。咁其實你覺得佢係個彈性可以點樣做咧？係咪喺啲人手增加上面應該要做得更加即係緊貼住嗰、那個打電話嚟嘅電話量嗰個需求咧？ 嗱，其實不外乎走兩個路線嘅啫，一係就各自部門咧自己咧就養一批人就專嚟聽電話處理查詢嘅，一係咧就1823咧佢中央化去處理。我又覺得而家中央化呢個處理方法咧，其實原則上冇問題嘅，但係佢咧就冇一個叫做機動性嘅。臨時應變一個突如其來的一個超高的求助的情況，咁導致到咧大量的電話咧，佢嘅聽唔切啦，甚至乎係連個留言信箱都爆埋，咁就被迫咧要吸人線啦。咁呢個咧係非常之差嘅一個服務體驗嚟嘅，即係覺得咧，即係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政府唔理我嚇。即係如果政府咧喺呢個1823呢個情況咧，係能夠第一時間咧接到求助人嘅電話咧，我相信咧一來係希望盡快解決到問題啦。就算唔即時解決到問題咧，我相信市民嗰個感受咧會好多嘅。所以我就提議咧，就係話要喺呢啲高峰嘅時間咧，有一個機動部隊，有一個機動性嘅接電話嘅一個嘅能力。去接聽呢啲電話，咁我其中一個方案咧就話，即係可能培訓一班咧係家居可以接電話嘅一個人力資源咯。 嗯，但翻翻轉頭，就算係喺家居啦，頭先你都提到話啲智能系統、人工智能嗰啲，係咪可以解答到部分嘅查詢啦？本身如果要加多啲人，係咪都有困難咧？有冇了解過個情況？係咪請人翻嚟接1823係唔容易嘅？ 我覺得咧，政府要請人咧，從來都唔難嘅。 嚇， 不過要出啲資源啫。咁同埋可能考慮咧，就係如果為一啲短期嘅需要，你長期請大量嘅人手，可能政府唔知會覺得係即係個成本效益唔係好化算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咧，要採用一種咧彈性嘅即係人力嘅提供嘅系統。我所以頭先所講話家居電接電話嘅服務。另外一個咧就係要定嗰個 KPI 嘅。即係正如咧，999熱線咧都有 KPI 嘅，至少秒鐘之內要聽到電話。咁呢個1823嘅熱線係咪應該政府都要定個 KPI， 等佢咧可以針對住呢個 KPI 咧去制定咧相關嘅人手配置安排嚇。而呢個 KPI 咧係市民都係覺得係滿意嘅，即係幾多秒鐘之內係要接到呢個電話。 你心目中有冇一個諗法啊？個 KPI 應該點定？ 我想一分钟之内都是一个合理的等候时间的。 OK， 好。同阿陆仲谈到呢度先，有关于1823嘅热线，而家申诉专员公署都话展开一个主动调查，就系、是了解1823嘅处理投诉啦，同埋查询方面嘅成效嘅。讲下你嘅睇法，1723啲啫。另外想同大家讲系有关于教育嘅议题，早前星中派位又出咗结果啦。咁喺放榜日咧，见到咧有报道都提到话有啲教师咧都系。佢形容為拉客啊，即係去到教育局嘅學位分配組嗰度咧，就係、是向一啲嘅家長咧推銷佢哋自己嘅學校，話其中咧就喺觀塘嘅教育局嘅學位分配組嘅辦事處外面咧，有30多名嘅中學教師啊，大約30名嘅中學教師咧就喺度，咁啊形容佢哋咧係向一啲。前往拎一派位證啦，同埋入學註冊證啦嘅新來港學童家長咧，推銷學校，咁就係遇到部分咧係感興趣嘅家長咧，就會帶佢哋坐私家車啦，去到佢哋嘅學校嗰度參觀等等嘅咁。 有啲咁嘅情況嘅。咁啊，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教育工作者工會主席黃建豪，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黃建豪。頭先提到有啲教師要即係所謂推銷啊，或者係吸引啲家長係轉去佢哋間學校啊咁樣。呢、這個情況其實同而家學童下跌有冇關係嘅咧？ 這個絕對是有關係啦，都知道今年呢在中學那個數字呢是的確確是挺嚴峻的，尤其是剛才講到觀塘，因為都其實涉及兩區比較嚴重一點的區份，那個就是西貢區，即係將軍澳區為主的，另外一個呢就是在黃大仙區，所以這些區別的一些可能是弱勢的學校呢都會去到一些區份裡面，希望去尋求到一些即生源啊咁樣。 你了解到他們是不是真的我剛才根據報道所形容，就是會去到即所謂推銷一些家長是希望他們轉個學生去他們的學校，運作是怎樣的據你所知，還有是不是過往都有即往年都有試過類似的情況呢？ 是啊，其實呢這一類型的情況呢是在2013-2014年呢，當時都是有一個可能是沙士年啦，即是沙士的年呢，上到去中一生的時候呢都有類似的情況出現的咁樣。咁運作呢就大概是有兩種啦，一種就是可能在觀塘區一個教育局的中心門外，就等一些嘅新移民的學生，佢可能攞咗啲資料之後呢出嚟呢，就唔同嘅老師進行一啲嘅講解啦，同埋游說啦，希望可以係帶佢哋到去學校度參觀同埋了解啦。另外一方面呢，就係大家都知道呢三天呢就係中一學生叩門嘅日子啊。咁啊，好多時咧喺觀塘區為例啦，咁佢哋可能係喺一啲嘅即係觀塘區係收得比較滿嘅滿額嘅區份嚟嘅。咁好多時一啲嘅第三組別嘅學生去收到啲學校嘅時候咧，佢未必係佢心儀學校咧，佢都嘗試去啲組別二嘅學校，即係 Band 2嘅學校啦，即係去叩門啦咁樣。咁通常都叩門不果嘅，因為都收滿咗，學校都俾唔到答覆啲同學仔。咁啲同學仔出翻嚟嘅時候咧，咁一啲嘅其他區份嘅學校咧，就可能會去進行啲遊說嘅工作啦。咁呢啲可能係包括一啲嘅西貢區啊，或者係其他區嘅即係可能黃大仙區嘅一啲可能係 Band 2尾嘅學校啦咁樣，咁所以佢哋就會即係希望建議家長啦，咁又即係帶家長去遊覽校園啦咁樣，有咁嘅情況出現啦。 頭先你提到有幾個區特別嚴重嘅，點解會咁啦？同埋今次用呢啲推銷，希望可以啲學生轉過嚟佢哋學校，其實幫到幾大咧？令到一啲即係收生未必太好嘅學校，其實咪都得一個半個會係咁嘅啫，未必係幫到好多咧，係咪？ 其實唔係噶，其實我過往都了解到有一啲學校咧，其實都嗱，即係我首先要講，必須要強調就係呢一個都係我哋業界面對一個無可奈何嘅方法，即係我都我並不是認同呢種策略，但係當局方佢唔理會呢一種情況嘅時候咧，其實你管理層都好難做，必須係用唔同嘅方法去保障教師嘅飯碗啦。因為大家知道，如果減咗一班嘅話咧，就會裁減約兩名嘅老師啦。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個係極不理想嘅。咁所以咧，一啲嘅弱勢學校都迫於無奈咧，出此下策嘅啫。我必須要強調呢一點。咁你話對於呢一種嘅手法，對於學校嚟講有冇保障咧？其實係有嘅。嗱，譬如我講一間可能係以第三組別學生為主嘅學校為例啦。咁譬如佢收生嘅數字，可能咧一開到已經係唔理想啦，咁樣或者係好近一個殺班嘅線。譬如咧開四班嘅學校咧，理論上咧係要有68嘅開班嘅數字啦，即係68嘅收生嘅數字啦，加8個留班生，76人咧就等於你要開四班，即係而家我哋好多叫大規模嘅，即係主要規模、正常規模學校都24班。咁如果依家學校收68人都好啦，係嘛？咁點解佢都要出嚟去揾學生咧？咁樣，因為呢68人咧當中可能有四分一咧係會自行去其他學校叩門嘅。因為我哋啲弱勢學校咧，其實面對嘅處境就係學生未必真係好滿意，可能都試下趁住呢個機會有冇啲向上流動嘅機會，就唔同一啲可能係年份咧係學額好滿，即係大家即係都有一個足夠嘅學額去俾同學仔嘅情況。有呢個情況底下咧，同學仔都會願意去走多幾步，揾一間好啲學校，或者係試下揾其他學校嘅時候咧，咁變咗就可能佢真係實際嚟到啊，明明派68啦，嚟到嘅數字註冊嘅數字可能係30几。所以令到呢啲學校咧都要出去出面去揾啲學生，保障翻即係補充翻嘅流失， 咁樣。咁而過往咧，我聽講過，我知道咧，就係有啲學校可能係派就派五十零人嘅啫。但最尾到九月咧，教育局數人頭嗰陣時咧，係數到百幾人嘅，一百一十人嘅。咁其實可以見得到咧，其實某程度上都保障到一啲學校嘅生源咯。 嗯，其实呢个是不是另类的阴谋耳效应呢？即是他抢了本身去获派那间学校去到他自己原本即是他推销那个老师那间学校嘛，又影响到其他学校的，是不是呢？ 其实呢就不算的，因为、其实都算的，因为本身个同学仔可能我是观塘区的 Band 3学校、派到我不满意，我去一间 Band 2的学校扣门、扣门不果我走出来之后呢就被其他区的學校攞到，咁令到觀塘區嘅原本嗰間學校可能受到損害，係會有咁嘅機會嘅，呢個係存在嘅咁樣咯。咁但係亦都係我再一次強調，就係呢個亦都係喺局方其實都預示到嘅問題㗎啦。咁都冇一啲支援出嚟嘅時候咧，其實各司各法，即係學校都要即係校長啦，或者係管理層咧，都需要保障翻成間學校嘅生態啦。即係冇理由望住個縮班，仍然都乜都唔做嘅。咁我覺得其實依個係無可奈何嘅方法。 嗯，在於教師嚟講咧，即係教師就可能係即係主要係教學方面啦，或者同學生相處啊、帶活動等等啦。而家即係因為一啲收生嘅問題而要做埋推銷嘅工作咁，其實有冇教師反映過呢個情況，或者會唔會都覺得係偏離咗教師嘅專業咧？又 其實會㗎，呢一個咧，我哋都收到我哋一啲會員啦，即係都佢都明白學校嘅情況，但係亦都不難得將自己嘅難堪咧向我哋傾講啦。咁譬如有老師喺學校門口度推銷啦，然之後見到，因為都係鄰近區別啦，見到一啲自己學生嘅家長啊，咁樣家長都見得到啊，咦，你喺度做緊一啲可能係課堂以外嘅工作喎，得意喎，喺度攞住啲 file， 攞住啲收生嘅一啲嘅指南咁樣。咁又或者咧喺其他學校門口啦，咁有啲同事佢放 lunch 嘅，即係其他學校嘅同事放 lunch 嘅時候咧，都會見得到喺相熟嘅同工，例如大家都教中文嘅，喺某啲研討會啊都見過。啊，咁樣咁其實都會有啲尷尬嘅。咁其實呢類型情況咧，就我相信弱勢學校嘅同工係好無奈嘅，因為佢既係唔想做呢個工作，但係亦都係無可奈何之下咧，要去支持呢個工作，因為其實某程度上呢個係代表緊成間學校嗰個生存啦，咁樣。因為有啲學校真係比較嚴峻嘅，即係有啲係四班變成三班啦，有啲三班變成兩班啦。正如我啱所講嘅，就係每扣一班嘅時候咧，就會即時可能會裁減係約兩名老師啦。咁如果係六年嘅話咧，就十二名老師嘅咯，係佔咗成個團隊可能係三分一啊四分一嘅咯。咁其實呢個對於學校嘅發展嚟講係非常之大影響嘅。同埋而家最嚴峻嘅年份2025年咧都未到嘅。2025年係我哋見得到咧，就算係一啲收身比較足嘅區份咧，都會即時係減20班中一。咁所以嚟緊嘅呢一類型嘅情況咧，會更加地惡劣咯。 嗯，你覺得即係點睇而家即係學童人口下跌，而教師可能會出現一個即係喺過剩嘅問題啦，叫做教育局仲有啲咩措施可以係即係保障或者係處理呢個問題咧？ 其實當然係即係希望強烈呼籲局方，即係你見到一個數字係咁樣嘅時候咧，我知道副局即係而家蔡局啦嚇，局長都有一啲嘅新嘅合併嘅方案出到嚟啦，咁但係都真係好想係會唔會好似2014、2015年、2013、2014年嘅時候係多啲嘅措施出到嚟咧，例如係將嗰個開班嘅人數而家係25人嘅，會唔會可以降低咧咁樣？咁其實又或者咧，而家我哋做緊一個自愿減班嘅計劃嘅，自愿四班嘅嘛。咁其實仍然有啲學校咧係唔參與呢個計劃啊，五班或者六班嘅，開五班或者六班嘅。其實呢類型學校咧，可能係一啲傳統嘅名校啦，資源比較多嘅學校啦。其實我自己建議，會唔會局方都因應緊全港嘅情況，都真係游說又好，可能係中央嘅指示又好。大家都開四班，係嘛？三班嘅就開三班，即係維持翻現狀嘅時候，即係呢啲學校佢收唔到咁多五班或者六班嘅時候咧， okay. 可能令到好多學校都可以生存得到咧。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黃建豪，同你傾到呢度先。黃建豪就係香港教育工作者工會主席，由學生人口下跌啦，導致見到話有啲教師都要去推銷去招生啊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拜拜。